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中国央行决定从10月15日起降准一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年内第四次降准，释放资金约1.2万亿元。辽宁省委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意见，实施多项措施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日抵达朝鲜，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蓬佩奥会后表示，美朝对话取得了进展，双方商定尽早举行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北京冬奥组委从10月开始将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定为新品上市日，集中上市一批新产品，同时推荐几款已上市的重点产品。受冷空气影响，中国北方地区北京、天津等地降幅超10摄氏度。山东选手崔哲7日在雅加达亚残运会女子举重41公斤级比赛中夺冠，为中国代表团赢得首金。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Yeah. 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遍又删，何时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情感。你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道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

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股洋洋，今人悲苦也瘦花花。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一遥误，留佳人等候，梦里殇此情到几楼。我饮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一遥误，留佳人等候，梦里殇此情到几楼。梦里殇此情到几楼。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5175-2200。 80-90后听惯了流行歌曲，唱惯了 RMB。不妨听听父母那辈人的爱国歌曲，激励起咱们对伟大祖国的衷心依恋和真诚祝福。